数码电台新闻报道。上午九点半，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非华裔非法入境者数目大增，入境处助理处长冯柏豪话，喺二三月份情况已经有改善，当局拘捕咗接近300名嘅非法入境者，相对一月份下跌咗30%至35%。保安局计划提出修改法例，将未获授权进境者的定义加入其他九个非华裔非法入境者的主要来源国家，包括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等。冯柏豪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本港有九成的非法入境者都是来自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的国家，修改法例可以增强阻吓作用，对于人蛇集团重锤出击，堵截非法入境者来到香港。大围美田村发生火警，一男一女送院治理。凌晨两点几，大围美田村美亭楼一个单位的冷气机着火，消防派出三队烟雾队用两条喉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救熄。起火的单位严重焚毁，楼上多个单位受到波及，外墙熏黑，一男一女吸入浓烟之后不适，过百名的居民一度疏散。一名四岁的男童昨天在油塘堕楼，目前情况危殆。男童的75岁婆婆涉嫌虐待或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昨天接近傍晚的六点钟，一个男童从高处堕下，警方表示男童的婆婆事发的时候亦在屋里面，但因为以为男童和他的哥哥在楼下玩紧，未有即时揭发事件。转睇下其他消息。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赢了怀俄明州的党团会议。根据美国传媒报道，昨天的选战令到桑德斯在最近九场的竞逐中赢了八场，为关键的纽约州初选占造势。这个州将会产生291张党代表票，足以影响选情。桑德斯说他的形势越来越好，他有信心可以获得党内的提名。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转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的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4%。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我是新西兰天然鱼油丸，是选用特级鱼油和天然蓝莓混合而成，混合儿童成长期多种所需营养，乐得见儿童咀嚼鱼油乐，每日一粒，令你小朋友自升自叻。 DBC TV 4月11日登陆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视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MeToo 现正联播。 由头讲到你脚趾尾，风水篇由大门讲到你张床嘅枕头边， 咁独特嘅内容，从未听过嘅风水命理学，只此一家。李居明妙论天下。 好啦，简单嘅入火仪式咧，刚才师傅就已经还咗俾我哋， 系啊，还咗俾听众啦， 大家记住一下。咁好啦，火就入咗咯，咁我哋开始要去我哋嘅客厅度咧参观一下啦。 系 系啊，咁通常客厅我哋系等下 sofa 啊、茶几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咧就会等琴啊，钢琴啊， 系啊系啊。 咁要学琴嘅话，咁咧我就听过师傅曾经提过，原来琴等嗰个位好重要嘅。 嗱，我咧就曾经就同一个有钱佬睇过风水。咁啊， 穷嘅人我都睇好多，就穷咗之后咧，佢哋睇 完 咧 就 唔穷 噶啦， 就个个都几好进步。 系 咁咧，就发现到佢哋原来无论你有钱人冇钱人都好啦，其实最紧要快乐啫， 梗系啦，开心健康系啦。 咁但系原来佢哋都有个共通嘅，个共通就系咩咧？只要佢哋有个仔或者一个女咧，佢哋屋企里边多数都多一样嘢，嗰样嘢就个钢琴。 系啊， 你同唔同意啊？ 咁啊，而家个个都要， 个个都中意学琴嘅。 系啊， 但系咧就个个都有个共通语言，就系咩咧？个琴咧。个仔咧就弹咗三个月之后就摆低，个女就弹咗半年之后就唔用。有个叻啲啊，考到第八级之后咧，都见识咗个男朋友之后，个琴 都 唔弹啦。咁啊，于是造成咗咧，就有一种叫做美丽的垃圾，就屋企里边咧有一件又牙钉，又系垃圾嘅高贵嘅物件， 冷落咗佢。 嗰个就系个钢琴，所以造成咗呢个钢琴咧，我哋嘅研究到底钢琴两位，你觉得同风水其实有啲咩关系咧？ 同声音有关系。 钢琴五行属咩先咧？你两个讨论下先。 我觉得木或者金， 咦咁醒，点解咧？ 木做嘅，因为木做啦，系啦，特佢 因为 声 音啊 嘛， 系咪 啊？林记好似而家叻咗， 真系啦，佢师姐嚟嘅系 呢个，原来系同木同金有关嘅。好啦，如果你经常弹，咁就代表个声嗰个音律又啱啦。咁你通常一定系揾啲师傅嚟教啱啲声， 系啦，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 好啦，咁你个女又唔弹，你个仔又唔弹，你又唔理个琴，好自然个琴慢慢嗰啲线咧，啲音咪歪啦， 走音， 你又再唔揾个师傅嚟调噶啦，因为冇人弹啦，咁慢。慢慢个金系咪开始变晒声啊？咁系咪即系无端端你多咗个金嘅坟墓啊？ 哦，咁金嘅坟墓有啲咩影响啊？ 唔会做坟墓啊，一个墓永远摆喺度啊嘛。 系啊， 你明啊？你摆十年之后佢先旧啫嘛。 系， 佢依然系咁靓，但系嗰啲声已经歪晒，歪 晒啦。 咁即系咪系咪多咗个金嘅坟墓啊？ 嗯嗯。 OK， 咁即系话你无端端多咗嗰个丑土喺度。 系， 如果你本身系唔要个丑土，咪出事啦，喺八字上啦。 系系。 但系另外一样嘢，我哋就睇一样嘢好有趣嘅，两位会都有好有兴趣听。就系话咧，我认识过一对夫妻咧，佢哋好恩爱。 嗯。 咁咧就嗰个男士咧就同我讲啊，香港都好有名嘅，即系都好成就嘅人。佢话佢妈妈教佢嘅，佢话咧佢搬到边度都好咧，一定要喺个厅度咧挂支烧，同埋摆一个系琴喺呢个大厅嗰度。佢话要琴室和谐。你听过琴室和谐？ 听过听过听过。 即系话男性咧。或者女性咧，古代都系咧，中意吹箫吹笛， 系 咁又女性或者男性咧，中意系咁要弹下琴， 系啊， 咁你话呢样嘢，唉，好欧喎，咁而家唔通有啲人去吹箫吹笛，跟住去弹琴，咁古代呢样嘢系代表乜嘢咧？原来系代表嗰个男女系大家嘅性生活幸福 协调， 如鱼得水， 所以嗰样嘢你可以话一种象征，都即系谂落去又咸咸湿湿。但系如果我哋从呢个角度嚟谂，又事实系，咁嗰样嘢会唔会就系会引发到嗰对夫妇嘅性生活比较幸福啲咧？咁嗱呢个问题我哋讲到就系因为而家有 research 嚟话，我哋香港普遍嘅人呢一方面都唔好， 系比较弱啲， 有八成都系唔正， 冇乜乐趣嘅。 咁造成咗会唔会就系同你屋企嗰个走咗音嘅钢琴有关呢？咁当然香港人又唔会话买支烧买支笛挂喺个墙， 少啲少啲， 香港更加唔会少啲笛噶。咁但系嗰样嘢又会唔会同个食有关呢？我今日咧就玩一样嘢叫提问啫，我就唔直接答大家。我只系想话俾大家听，就话如果你屋企有个钢琴，咁你有冇发现如果个钢琴个声系好铿锵，同埋啲音好正嘅时间，咁你老公同你嘅感情特别好啲呢？因为个琴系代表嘅夫妻嘅互相嘅 touching 嘅，即系接触嘅。 接触。 咁会唔会个接触系同个钢琴有关呢？咁嗱，两位，我俾个提问大家啫，我唔俾结论，因为俾结论俾人闹嘅。咁所以咧，我有个提问俾大家啊。咁所以如果你屋企有个钢琴，我提议你有两个做法，一个做法。将佢卖咗佢，唔好要啦。 冇啦， 当你冇人 送俾人又好，点都好。 第二种做法就系你始终揾翻一个钢琴嘅师傅翻嚟咧，调靓翻佢嘅声。耐唔中，就算你个仔女唔弹咧，你都系咁以叮佢几叮咧，令佢嗰个声音唔好变成一个毛，唔好变成金毛。咁咧，呢个钢琴嘅风水效应咧系存在嘅。 我有问题问啊，咁如果有个人佢屋企教琴嘅，咁系咪代表佢个夫妻？因为成日弹啊嘛，佢声又正啊嘛，咁会唔会代表佢个夫妻个关系会好咧？ 应该系咁讲， 系咪啊？ 甚至如果你屋企有个卡拉 OK 咧，你经常喺度唱住歌咧， 都系代表好运啲嘅。 我同音乐有 关，因为人把声咧系决定嘅运程嘅。即系譬如我哋而家个声沙咁，即系代表我呢排有病嘅， 麻麻地啦。 咁所以咧，代表一个人嘅声音咧，系佢下半身咧发唔发达嘅渊源嚟。 吓咁紧要噶？ 梗系咯，你听人把声好多时，我哋话十清一族喺个上面不得了，都一出声 就唔得啊嘛。 呢个江美仪把声啊，而家好靓啦，开始。以前佢喺某电视台， 系啊，嗰时真系 把声唔得， 唔得真系唔得。 收尾咧过咗嚟呢个电视，呢个就正啦， 好多。 佢把声就开始咧。女人咗啦，佢女人咗之后咧，开始佢就揾到 another half 啦，揾到另一件啦，你明唔明啊？咁听埋仲好多人追佢添啦，咁即系好重要嘅把声咁样吓，咁所以我头先提出一个提问就话，屋企里边有音乐，无论系自己弹奏嘅，或者你听嘅，你唱嘅，都系对于屋企咧嗰个运气有好大嘅帮助。 咁 所以如果你个钢琴系坏咗即刻整， 系 如果你冇钢琴，咁你有个卡拉 OK 都好，或者屋企里边咧，点解要有乐器咧？即系点解要整个 HiFi 啊？或者 HiFi 咯，系啦， 整个咩咩唱机 喇叭？ 其实只要有音乐嚟嘅时间，就系对夫妻嘅感情恩爱系有一个好大嘅和谐作用嘅。 咁如果嗰人系唔中意嘈咁巴闭，即系证明系死得咯，两个 系啊，应该系 系咯，嗱，即系咁推断啊嘛，系咪先？ 冇错， 系咯。 当个音乐一出嘅时间咧，其实嗰个情意结就走嚟嘅。所以喺世界上嘅乐曲，你留意，只不过95%都系情歌， 系啦。 所以代表住音乐就系等于咩？等于爱情。 咁任何音乐品种都系噶，无论古典又好， 古典系代表孤芳自傲，孤芳自赏嘅人先中意。管音乐噶，同埋一啲咧系已经唔系人啦，系神圣嘅人，神圣嘅人真系孤芳自傲到你见到佢都觉得佢系圣人嗰种啊，你明唔明啊？咁嗰种咧，通常就系有高傲嘅一种嘅性取向，或者高傲嘅爱情取向。 见到美仪笑到想喊， 甚至只系。听下就满足嗰种 哦，明白晒都已经咁系咪即系除咗钢琴之外， 我发现咗呢排好似都爆咗你好多嘢， 系咯，系咪任何乐器都已经系包含晒噶啦？无论系竖琴又好，小提琴都可以， 琴啊， 系啦，你都唔可以 咁得唔得啊？ 即系唔可以走音嘅， 我只可以即系提问。 哦，明 我今日玩提， 咁即系总之啦，唔用就唔好摆屋企啦，唔好喺个厅度啦。讲完啦， 我提问就系话音乐。同埋乐器系直接同一个屋企里边嘅性系有关 嘅，好重要嘅问题。 好啦，第二个就系我哋客厅里边，今日嘅题目叫客厅行运大过天。 冇错。 第二个行运最重要嘅玄机咧，我哋风水佬咧一入屋嘅时间，好啦，第一样嘢做咩咧？就系最怕一样嘢，嗰样嘢叫做姓横名梁啊！ 哦，系横梁， 横梁系第一惊嘅。 哦， 点解咧？冇一间屋可以逃过一条横梁嘅凶险。 嗯， 咁啊，通常嚟讲，嗱，美仪，你记唔记得以前咧？即系廿年前啦，我哋讲再后生啲啦，你后生啲咧，即系我哋细个睇屋嗰啲六十年代屋系咪全部好多横梁嘅？ 系啊系啊系啊， 通常啲梁器咧，如果系正宗扮落嚟啊，或者整条十字梁啊，嗰啲屋企通常都有鬼怪啊，或者通常都家运唔好。 哦， 咁咧而家咧就即系以前咧。间屋都有横梁噶啦， 系啊系啊， 但系冇咁大镬，因为楼底高， 系啊，好佢两层楼咁高噶嘛， 楼底高就唔受横梁影响，但系楼底矮而有条横梁 就弊家伙啦， 咁咪弊。 而家啲新楼咯，越嚟越矮啊， 系啊， 咁而且如果你瞓觉揽住条横梁嚟瞓，就更加大镬啦。 咩叫揽住横梁？ 即系啱啱压住我哋个， 我哋揽住嘢瞓， 唔系啊，唔系 啊，林基系点咧？即系细到点咧？细到咧？就冇横梁嘅间房 間， 但系咧佢系两层嗰啲咁嘅床啊，咁咧然后二楼嗰个咧仲要无端端整个大柜喺度啊，咁喺个柜嗰度咪顶住个床，咪揽住个大柜嚟瞓， 顶心惨咁样， 咁咪即系揽住条横梁嚟瞓咯。咁但系虽然话有呢啲横梁，无论你自己创造好或者系假象到啦，或者系真系存在或者唔存在，其实就好易化嘅啫。 点样化咧？ 易到飞起， 系咪假天花？ 易到飞起嘅。假天花呢个方法啦，假天花其实唔系最好嘅方法。假天花咧，我哋嘅教法咁样嘅，如果你要铺个假天花要遮个横梁咧，都要喺个横梁下边咧要铺块铜片嘅。 哦，即系唔系就咁封埋。 原来铜片系化铜片，因为铜片系金， 系 咁金咧系泄土。横梁系土嚟，土砂嚟嘅，咁所以啲横梁咧系摆少少金或者铜嘅嘢，佢就化到。通常我哋咧就揾个十蚊银咧，就黐六个十蚊银喺个横梁下边就搞掂啦。 六个， 咁你专业啲，当然有化梁器啊，当然你挂六个铜钱啦，或者甚至摆个钟喺嗰度啦。 咩钟啊？ 钟系金钟，金 钟， 当然最好系真正铜做嘅钟啦，圆嘅铜钟，真铜钟，圆嘅铜钟，摆个横梁下边就化咗啦。咁但系而家喺边度揾啲靓铜啫？咁啊，唯一化而准，黐六个。 十蚊银喺个横梁下边，都几好噶啦。依家翻嚟再讲多啲。 好，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雅歌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包。现询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雅歌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非常听，笑飞。 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 享乐回家嘅时间，我会用音乐同你讲故仔。 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无论是新歌推介或者是同你听当年金曲的音乐时光隧道，只要是好歌，我许诺都会同你分享的。全新时段星期一至四晚上8点到9点， DBC 一台暨南台，乐回家，到时见啦。 常在你心里爱着我， 苏鸡是时候换衫啦。 啊，换衫？我卖艺唔卖身㗎喎。 吓，边个想睇你呀？ 係牙文牙武要换衫呀。逢星期一至五，牙文牙武会换去3点到5点呀。 咦，咁地方换唔换呢？ 继续系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咁主持方面？ 主持方面当然系苏鸡你同埋我 四次元女神阿郑啦。 夏姨换靓女做主持，使唔使填form啊？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面上篇，由头讲到你的紫薇。风水篇，由大门讲到你张床的枕头边。 咁独特的内容，从未听过的风水命理学，只此一家。李居明妙论天下。 师傅，我好想知啊！嗱，你阿琴嗰啲真系得好，好行嘅啫。喂，你睇咁耐风水咧，即系嗱，咁一定有 33年啫，唔系好耐。 唔系，即系啦，就吓 啫。睇到就60年啫。 计唔理，我净系问你，而家你我喺前边，我就想问下，有啲乜嘢咧？屋入咗去咧，即系有啲秘密咧，爆下喂，唔好讲啲咁行嘅嘢。 秘密啊， 系啊，秘闻啊， 即系平时唔出得街嘅， 出街啲咧，系啊。 哦。近呢十年咧，就全行有个好笑嘅秘闻， 系 个秘闻咧就俾一间名牌打冧咗我哋风水。 点解？ 我哋风水界咧以前咧就好兴咧，就喺嗰啲二楼啊，就教人咧就打通晒个二楼咧，然后就落地玻璃。 系啊系啊， 二楼咪全部咩理发厅啊咁样啦。咁跟住入屋咧，好多时咧又教人哋咧，即系喺嗰个露台侧边嗰度咧，就落地落晒玻璃，你明唔明啊？咁啊，我当时咧都有啲影响啊。咁咧就我自己个铺头咧都有呢种情况，就一个 lift 得对出嚟嘅时候就到铺头啦。 系啊， 好自然你就会想扯多啲气场入嚟， 系啊， 于是就将啲玻璃咧全部落晒地啦，你明唔明啊？咁如果露得滞，你咪就算咪拉块窗帘啊，或者加块海报啊咁嚟遮啦，咁样。咁呢个风潮咧， 喺过去20年咧，香港差唔多咧，所有大厦嘅二楼咧，全部都系做晒呢样嘢啦。好啦，卒之喺5年前俾一间名牌嘅公司打冧晒。嗰间名牌公司，我唔好讲边间咧，大家都知道两个字噶啦，即系 L 字头噶啦。嗰间嘢咧个装修系点嘅咧？就系全部都唔系落地玻璃之外咧，系全部封到密晒， 封到密晒， 然后得个细窗俾你睇到一两件产品。 系啊系啊系啊， 你明唔明啊？咁然后一影响所及咧，就全部你名牌咧。所有嘅铺头嘅香港嘅铺头咧，全部做业最好生意嗰啲咧，全部都系封晒密晒，然后只系得个门口的咁多，同埋 装下装下 嘅 咋。 你记唔记得以前啲铺头唔系咁样噶？哇，落晒地，跟住可以睇通晒噶嘛？你明唔明啊？ 尖沙咀 C 字头嗰间都系咁啊， 系啊，全部系啊嘛。 H 字头都系，你真系好辛苦都睇唔入去嘅，你一定行去嘅。 佢仲要最大镬就系仲好好生意，系咪 排队啊？ 咁系咪即系话俾你听？即系冚我哋一巴，即系话落地玻璃不但止分分钟系会破财，而根本就系一个唔啱嘅风水嚟。咁所以嗰样嘢咧，我哋风水师咧，即系当然嚟事后好多人就說，我当年都冇教人咁样摆，你明唔明啊？正啊，咁但系的确对我哋有一个重新嘅认定就话，咦？会唔会根本系唔应该用咁多玻璃窗嘅？咁收尾，所以我先发现到就譬如话西南西北，发现到原来屋企系全部落地玻璃窗，就股票唔见大钱，系咪啊？即系呢个，所以我咪叫你哋用窗帘啊封啦 吓。 咁收尾先慢慢发现得到就系话咧，即系喺我哋风水行里边咧，我哋经常都要面对住呢个世界嘅转变里边咧，会发现到好多时以前我哋用嘅嘢，但系而家其实可能系落咗唔或者系转咗换嘅。好似以前咧，个个人翻屋企咧都系望住个电视机嘅，而家唔望嘅，系翻屋企直接入房，又将个手机。买咗个叉机嗰度，又跟住入厕所噶嘛。而家已经唔望电视噶嘛，以前唔系噶嘛。跟住都一样嘢，以前食饭咧，个个唔系望住啲餸噶嘛， 望住电视机 嘛，望住电视噶嘛， 送饭啊嘛。 嗰啲眼神又转变晒，而家直情唔系一齐食饭噶嘛，系你各自喺房度食噶嘛。 唔系，就算食都唔会讲嘢，个个望住个电话嘛。 好，而家已经好少，如果系细佬哥咧，基本上细佬哥唔出大厅食饭噶，个个喺房里边自己爬噶， 功课要 系噶。个原因都系对住个电脑，对住个电脑。咁所以咧，生活嘅转化咧，系令到风水都要转化， 与时并进。 与时并进。 所以头先你问嗰个秘闻，其实就系讲紧我哋日日都喺度变紧咯，因为要睇翻个潮流，适应翻个潮流。咁所以而家你讲到话，啱啱前嗰啲有一个上个礼拜个全世界嗰个设计屋最叻最叻嗰个女性 走咗， 佢话嗰啲设计，佢啲设计真系。好多曲线 系 好嘅，但系有一样嘢佢唔好嘅，就系佢用好多玻璃。 玻璃啊， 玻璃系透明嘅，好多嘢我哋唔可以用玻璃嘅。所以咧呢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呢个行里边嘅真正嘅秘密，就系话原来我哋都要睇住呢个社会里边成功与失败嘅个案，然后去揾出佢失败会唔会就系其中一个风水嘅理由，我哋系冇追上潮流咧。咁如果追上潮流嘅时候又要点咧？咁所以我哋讲到客厅颜面大过天咧，而家已经唔可以将个电视机系排到咁高位噶啦， 佢唔睇啊嘛，唔开嘅。 以前直成电视， 电视捞饭 捞饭啊嘛， 就系我哋所谓叫旗鼓印箱呢四样必须要有嘅风水物品里边嘅旗嚟噶， 系旗啊。 根本嗰个电视机就系支旗嚟噶，佢仲要。变样嘅旗添，系咪先？咁所以其实我哋香港喺过去嗰二三十年里面，其实个个都挂咗一支旗，唔系特区旗，嗰支旗叫 电视旗 ，T 乜嘢 ？ATV 又好 ，TV 又好， 其实挂咗嗰支旗，你明唔明啊？咁嗰支旗就成为咗我哋嘅风水。咁所以如果呢个电视台继续好落去，我哋香港好啦。我哋都唔想好，好啦，唔好即系话代表我哋已经唔系当嗰只系旗啦。所以而家已经其实唔当咗个电视机系旗嚟噶啦， 因为唔开啊嘛。 系啊，所以我哋要挂个第二支旗。 系啊， 第二支乜嘢旗咧？ 系咯，挂咩？ 就系话由穷到到开始白手兴家，到到开始储蓄到买第一层楼。好啦，而家我哋讲林记啦，你开始买第一层楼啦。我买第一层楼，你。坐喺个客厅嗰度，我想请问阿林记，你第一样嘢想摆入客厅嘅系乜咧？ 我想摆梳化。 你想买梳化？呢个系代表你重视人缘同埋重视朋友。 哦，系啊。 好，林记你咧？ 我会想摆地毡。 地毡？点解咧？咁巧妙咧？ 系咯。 我想同只猫一齐咧，坐喺个地下度玩。 即系你咁重视只猫，就俾只猫有张床啫，佢有张玩啫。吓，咁我讲我会点啦？我入到去嘅时候，我第一样嘢会谂，我要买幅乜嘢画挂喺个墙度。 哦， 嗱，咁因为我哋风水佬，我哋古老咧，好自然就会谂一幅古老嘅画啦，啊，齐白石嘅画啦，杨贵啦，或者系买一幅诶呢一个嘅而家中国最行嗰几个画家嘅画啦，一买过亿嘅，你明唔明啊？咁原来风水上边有讲嘅，客厅行运大过天咧。第一样最紧要嘅，你谂唔到，就系你挂幅乜嘢嘅画。原来香港人从来唔挂画嘅。 我有幅画噶， 你唔同啲啊！你讲下你幅咩画？ 我幅咪Kim 咧嗰个画家个 kiss 咧，嗰一男一女，咁样两个石嗰张嗰幅画咯。 咁即系代表你重视爱情啦。爱 情 咁系嘅。 最少你呢幅画系带嚟咗一个爱情。 系。 咁到而家我所知你爱情都幸福啊。 OK 噶。 咁嗱，林记就唔重视幅画啦。 我重视噶，我都有幅画仔。 即系你话第二幅第二样嘢摆啦，你摆幅咩画咧？ 花。 啊，花 系莫奈嘅花 啊，嗱，你都知道个莫奈啊，咁即系你都知道，即系原来系美丽啊，系重要啊。咁原来我哋香港普遍嘅屋企咧，我讲俾你听个悲剧， 系 就好多有钱佬都唔知道屋企点样要摆幅画嘅。点解咧？因为佢哋譬如做工厂嘅，佢哋搵钱去做机器、做工厂，发咗达咧，买间屋之后咧，佢系唔知道点样去装修同设计 嘅， 咁啊依赖晒嗰啲装修师傅，嗰啲设计师就摆晒佢自己中意嘅嘢， 系啊， 但就同嗰个主人咧系完全个性格同埋佢所有嘢都无关嘅。 你看你啦， 系咯， 呢样嘢就香港 示范单位咁咯， 系 啦，都系示范单位，系啊， 呢个就香港悲哀， 真系悲哀呢个。 原来香港系冇乜人有自己嗰种艺术嘅品评好，或者嗰种心得。出之咧，佢哋挂咩咧？冇嘢挂啦。咁最近念心经又挂张心经，跟住阿老婆你最近又中意拜神哦，南诶，南无阿弥陀佛啦，保佑我哋幸福啦。出之全个大厅咧挂晒啲佛教嘅画喺度，俾我闹到死。我 系 佛教徒啦，大家知道你居士啦，佛教啦，但我反对人屋企里边挂得太多佛教嘅嘢。个理由就系因为如果你要经营一间工厂，你唔能够以佛教治国，即系唔可以用佛教嚟治理啲人，你太自卑唔得噶。 系啊。 好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全屋企都挂晒呢啲嘢嘅时候，个老婆又食斋，个老公又食斋，个老公又喺工厂里边慈悲，你明唔明啊？个仔都南无阿弥陀佛咁样，咁你觉得呢个系一个正常？而幸福嘅现代社会都市大家庭咩？咁所以 吓， 所以我觉得 乜竞争能力喎呢家 教一个人或者教我哋香港人，系应该屋企里边挂一啲乜嘢画咧？我觉得根本系电视台应该做嘅一个节目嚟，甚至系应该教育部应该教育一样嘢。我哋应该挂啲乜嘢？嗱，古代有一件事，我哋即系我哋讲古老嘢易，点样咧？我挂个难得糊涂四个字，我都系一幅画。 系， 或者我挂幅乜嘢嘅诗系咪？ 系 啊，我有个别出心裁咁嘅。我有一年就唐国强嚟香港，你知唔知边个唐国强啊？即系做雍正王朝嗰个啊？ 系 啊，佢嚟香港咧就演讲，嗱演讲咁啊，冇乜人留意佢。我走去后台啊，挨佢写个字俾佢。 佢写字好靓 噶，原来佢系中国书法学会嘅副主席嚟噶嘛？ 哦， 我而家讲紧系 毛 子年， 系咯， 吓佢真系肯应承我写，写咗之后，我而家大厅我咪有一张唐国强嘅书法咯，咪雍正王朝嗰个老嗰个人 咁样， 咁当然你俾封利是佢，但系个利是又唔系好多钱，但我只系讲咗一样嘢，就系我会谂到呢样嘢咯，即系我谂到一样嘢就系挂一样嘢。你 系 好中意嗰人做戏，咁我挨佢写个字俾我摆喺度。 刘德华 系等于刘德华，如果肯帮你写，咁刘德华咯。 系咯，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啲心思，问一问自己，就话如果我想我哋屋企幸福，或者先可以行运，我哋大厅应该挂啲乜嘢嘅画咧？呢个就系你嘅第一张嘅旗。 想喺嚟紧嘅选举投票，记得喺5月2号前登记做选民啦。查询热线2891-1001。 朋友你幸运啊，有我灯神喺度，你有咩愿望我都可以为你达成的。 太好啦，灯神我想要一栋半山豪宅啦，一架野马跑车啦，仲要有好多好多钱，等我可以同 Honey 环游全世界啊。喂灯神，你做乜缩返入去盏神灯度啊？ 哇，你咁多要求，睇嚟我都要破产啦，梗係走数啦。